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19:05，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欢迎各位今晚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特别有意思。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是什么呢？传统拜师礼，是吧？一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这个相声行、曲艺行、梨园行，一说到拜师啊，就特别有阵仗，特大。然后呢，这个动作也都不一样，穿衣打扮呢，还有这个所在的这个场合呢，也都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讲一讲这里面的门道跟学问。那么哪些动作分别都是什么讲究？这些动作的背后有哪些故事？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葛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我是文杰。 嗯，我们欢迎我们今晚的这个大主角哈，孟子第74代玄孙，中国当代世学文化创始人孟凡家孟先生，欢迎您。 大家朋友，你们大家好。 嗯，你看孟老师一说话感觉就不一样，就特有文化范儿哈。 对对，也是咱们打开文化之门的老朋友。 对，没错。那我们在介绍完嘉宾之后呢，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哈。在进入正式节目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抛出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那在下半段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如果说各位两道题都答对的话，可以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准备的精美礼品一份。我们先来说第一道题哈。古代入学拜师的时候，学生呢都要提供给学院啊，就是机构或者说是自己的先生，6种带有特殊寓意的礼品，叫做什么呢？有一个学名叫束修六礼。那我们的问题就是，下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4个答案当中，哪一种不包括在这6种之内？它们分别是肉干、韭菜、龙眼干和红枣。哎，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第一个题儿。好，大家呢先琢磨着，我们呢在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把这个答案公布出来。我们呢先跟孟老师聊聊。孟老师，这个先跟我们说一说吧，您是当代世学文化的创始人，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世学文化是个啥意思呢？ 这个世学啊，可以这么说，其实从清朝之前，那时候是不提世学， 没有什么，没有这说法， 没有说法。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世学。所谓世学这俩字是什么？是学习如何做士大夫。 哦， 老百姓老师经常说士大夫，士大夫啊。 哦， 就是什么样去学习做一个士大夫？那以前清朝以前都是经过科举考试。都是升士大夫，都大家是 啊， 给皇帝上班去了，是吧？ 嗯， 但是民国以后取消了科举考试，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啊体系，开始来进行到学校里去学习。那个时候你学完以后叫什么？叫公务员。政府公务员。 这一下从清朝就回到现代来了。 对，所以我们发现，当今倒是应该我们提倡，如何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祖先在2500多年以前，这个春秋时代，那个时候士大夫的精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是吧？我们要学习那样的一个时代的这样一种具有中国文人、中国的公务员的精神， 这算是公务员的鼻祖了哈。 对对， 其实我曾经去采访过孟老师这个儒家士学堂的一个古礼入学的仪式。 到现场去看过， 也到现场去了。 哎呦，真不错。那现场感觉怎么样啊？ 我当时我先说一下我的感性的体会吧。 你这 是第一见证人。 对啊，当时有一个小男孩，我还是很震惊的，因为八九岁小男孩实际上都很顽皮、 哦、不大、啊、 对，但是我看到有一个小男孩呢，穿着世学堂有一个礼服哈、 嗯、 一个很简单也很朴素，但是那个小男孩呢 是不是 就往那一站， 是不是我们 感觉气度非常好， 普遍意义上理解的类似汉服的那样的衣服。 那个还不是说完全按这个汉服，他是楚燕老师呢专门是给我们世学堂的孩子们 定做 的， 设 计就是那个给咱们 APEC 国家元首服设计的总设计师楚燕老师、 哦、 他一直是我们世学堂的，也是给我们孩子教服装、 嗯、 所以他给我们设计了这款服装以后呢，就是小孩子穿上很有那个 范儿， 小学子的一个范儿。 对对对，而且确实 文杰继续啊， 确实小学生他的气度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像、 嗯、 至少不像一个顽童那种气质，而是一个 静下来了， 对、 啊、 一个学童而不是顽童的形象。 嗯， 对对对， 相信这个家长看起来也挺高兴的是吧？ 对呀、啊、 平时挺皮的哎，但是一穿着衣服觉得哎变样了， 嗯， 感觉气度风范都不一样了哈。 对，那个仪式其实也是持续了有将近一个小时吧、 嗯哦、 然后他那个小男孩就一直站在那里，气度非常的悠然， 嗯， 很平淡，我还是挺钦佩这个小男孩和这个孟老师的教育的。 嗯，好，那文杰呢当时也在现场录了一段同期回来哈，我们光听他说呢可能不过瘾，我们来听听当时现场的这个声音哈。 有孟子第七十四代孙孟凡嘉先生，收李昂、王玉飞为孟门弟子，并记世学堂之世学子，行开学礼，随孟凡嘉父子向先师孔子圣位，亚圣孟子圣位，行四拜礼，拜，行再拜，行三拜，行四拜，行礼成。 李昂我徒，玉飞我徒，入孟家师门，为师有如下训斥。孟家祖训第一，孝字为先，拜孟氏一门首要一点，为人子女必尽孝道，此第一训不可违。 孔历2569年，公元2018年，如孟世学堂收徒仪式即开学典礼礼成。 嗯，还是很震撼的哈，四拜完了之后是这个叩首礼啊。 对， 这四拜分别都有什么讲究呢？为什么是拜四次呢？ 这个我们四拜呢实际上是这样，拜天拜地，这是其实是古代啊任何一个从做礼仪的礼的这方面来讲、 嗯、 不管那个七座八行的哈， 嗯， 都是要拜天拜地的， 嗯 啊，这个是从儒家之礼来传播下来的， 嗯， 但是从我们儒门这边拜呢一定是拜先圣， 嗯， 先圣呢那一定是拜孔子 祖师爷， 哎，得拜孔子、 嗯、 那拜完孔子我们孟家门嘛，那你肯定要拜亚圣孟子， 嗯， 所以四拜呢一个是拜天、 哦、 拜地拜孔子拜孟子， 拜全了、 啊、对、嗯、就拜全了，刚才、 嗯、 主持人啊那个主礼官、 嗯、 主礼官龚老 师声音特别 啊， 那个 龚老师的龚孟和龚老师是咱们北京孔庙的主礼官 哦， 啊，他我去年收徒的时候呢是在孔庙 哦， 也是龚老师来帮我来做的这个主礼官， 你看这个地位也很有讲究哈、 嗯、 对， 这样显得很有更有传承和仪式感哈， 所以说今年呢这个龚老师来了呢也是依照这样那个老的那个规矩，那、 嗯、也熟悉了， 哎，也熟悉了，依照古礼来做的。 对，咱们世学堂的拜师礼，孟老师跟古代的，据您了解的那个、 嗯、 是不是完全一致的？还是说 有一点点小突破啊、 嗯？ 什么叫小突破啊？其实他如果说是完完全全是依照古礼，我相信呢，这个大家从观感上。 啊，可能会有点小疑问，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对从前传统的这个一些生活方式啊，一些真正的礼仪，他已经完全忘掉或者完全都没有了。 现在反倒如果说谁做了这些事儿，反倒觉得哎呀好不一样啊， 那好不一样， 对，跟现在的完全是不同。 所以你看以前我们收徒呢，那叫三拜九叩， 哎，对， 那三拜九叩的话，那你那徒弟们那给我磕仨头那是不行的， 嗯， 是吧？那他最起码他得站起来三个，再站起来三个，再站起来三个， 哦， 三拜九叩， 嗯， 啊，他是有规矩，三拜九叩的，他第一拜拜谁？ 嗯， 啊，我是那时候是叫替，就是 哪个字儿？ 替代 替代的替， 替代的替， 哎，我是替，人家叫替天行道， 嗯， 替圣。行道，替圣人，啊，替这师门祖师行道，是吧？我替他行道的话，那我坐在这儿，他不是完完全全代表我，只有最后那一拜你拜我，那你是拜我，对吧？ 哎，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嗯。 但是你想，如果说咱们今天要是完全按这样的，徒弟们受不了啊，观众们也受不了。所以我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给咱们社会呢传递出这样的一种信息。这种信息是什么？就是礼，实际上是离我们不远。 嗯 嗯。 我们有时候经常说，你看我们这回，史学堂的收徒啊，我们。同时就省略了什么呀？省略了其中一个跪拜， 嗯， 哪一个？ 哪跪拜呢？就是徒弟们跪我就跪了，但是省掉了我们集体的向圣人位去跪拜。 为什么要省掉这个？ 是吧？为什么省掉呢？你想一想啊，如果说在这么一个风和日丽的一个公众场合，呼啦跪一片。 哦， 哇家伙，跟山呼万岁差不多了， 交通堵塞容易。 我这不是这有点就是让人 马路上 不在马路上，但是有点让人看着或这麻的，这是摄像机在哪儿呢？这是不是拍戏呢？这个是吧？ 对， 这个就 影响， 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了解，他不理解， 嗯， 所以不如我说简化。为什么礼数不能缺？但是呢，我们可以简化。我心中我已经跟天地、跟圣人我已经讲了，这是没办法啊。但是我们礼数不僵，我们可以鞠躬嘛。 嗯。 所以你看，文杰看到的是，实际上跟着我， 嗯 啊，不管是我的徒弟还是我们小学士学子们一起跟我是鞠躬的。 嗯。 所以来宾也是跟我一块儿就行拱手礼了。 嗯 啊，行拱手礼。这样的话，至少大家观感上不那么刺激。 嗯。 是吧？我是不太希望。把自己弄得好像是装神弄鬼的，那哎呀，我一点都不能变啊！ 嗯， 谁说一点不能变？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拜师礼，它是保留了过去拜师礼的精髓， 对， 核心是保留了，但是从形式上做， 你心要有嘛， 对， 心一定要在 现代社会的， 哎，心要有，你做得出来， 嗯， 你不能说只是嘴巴里讲， 嗯， 你不做，对吧？ 核心不丢就行， 哎，你也不能说只是作秀，作秀是什么？平时不干，哎呀，这终于来一个大场合，全来人了，来吧，咱们赶紧三拜九叩了，然后穿上各种的衣服来吧，就恨不得就这拿出来，直接就搁电视剧就可以播放了。 这个 不成，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倒有一些亵渎了。 嗯，对， 啊， 你心里没有吗？ 对，没错， 哎， 对。 那现在哈，就是说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这个说了两句哈，现在什么梨园行啊，曲艺行好像有这样的拜师仪式，是吧？ 对。 那除了这些，是还有其他的行当会有这样的仪式吗？ 我去年的时候给咱们周好禄先生啊，他是咱们昆曲百年昆曲世家的第三代传人了， 嗯， 啊，这个周好禄先生，他也是咱们现在北昆的龟门旦的台柱子啊。他当年去年他收了两个徒弟啊，当时好禄呢就跟我讲说，您看是不是我这个收徒的这个仪式，您帮我来去做主礼官。所以我用儒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从文的角度上来给他做了一个整个的收徒的仪式。 嗯， 当时昆曲界来了不少朋友， 嗯， 来了很多很多艺术家，感到非常的新鲜，因为这是曲艺界里头没有这么去拜师的， 嗯， 啊，但是他觉得这个是很文雅，很适合于像昆曲这样的艺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不能一概而论吧，因为各行各业拜师他都有他自己的不同的门道，不同的他的自己的规矩， 讲究、 嗯、 啊，但是儒家这是大家都讲到了，一提到师那肯定是提儒家， 对 啊，所以提到诗的，提到儒家的时候，儒家的礼，它就一定礼数不能缺。为什么？你想想，咱们经常的说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什么？四书五经是咱们儒家的课本啊。 嗯， 五经里头，其中《礼经》，那整整三部啊，《周礼》《仪礼》《礼记》三部都是讲礼的，各种的礼的。嗯、难道说礼还少吗？ 是。 嗯。 但是有些东西呢，繁复的我们就要去掉。因为它不适合现在这个社会和这，我绝对不是做那个腐儒， 嗯 啊，腐朽的这一成不变啊， 嗯、 那不成、 哎， 对吧？ 也需要更新， 必须得更新、 嗯， 因为儒家有非常鲜活的自我更新创新的能力， 它是一个自由生命体， 与时俱进， 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有一本经书，大家都知道， 嗯 啊，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这本经书被人唱歪了， 嗯、 什么呢？易经。 哦， 谈到易经，大家说了，易经不 是 啊， 是是 算命的， 因为大家都不懂，所以说都把这个给神化了。 所以我跟易经大师们经常说，我说，啊，你们知道的我知道，我知道的你们不知道。 一直收学费是吧？ 对， 了解一下不知道的部分。 因为毕竟易经啊，你想五经之首，易经是什么？易经是儒家的课本。 嗯， 儒生怎么能成为儒生？你要学习易经。 嗯， 易经就是给儒生带来了鲜活的创新的生命。 嗯， 通过易经，大家知道天地是什么，知道未来是什么。 嗯， 所以真正的儒生，他拘泥于一格吗？他拘泥在他当下吗？不拘泥。 嗯， 他只是在心上，心上、性上、心性学。让我们孟家自己的家学心性学，心性学，心在这儿行出来， 嗯， 那就没问题了。 知道了天，知道了地，我们接下来再来知道一下拜师礼当中的六样是个啥吧。刚才我们来跟大家出的那道题哈，上面的答案正确的那个不包括这六样之中的，就是第二个答案韭菜。 嗯， 那么接下来呢，为什么是这六样？这六样分别代表什么？我们也得请孟凡家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六礼素修， 对， 啊，这个素修是什么呢？素修就是学费啊，以前的先生，以前先生这个收徒弟， 嗯 啊，招收这个小学生们来了，你得给我交学费啊， 嗯， 我 师傅也得吃饭， 我也得养活家呀，我得跟师母是报备啊，我这挣钱了， 报备还行， 对啊，这个弄什么呢？这个有钱的啊，财主。你给我拿出一个啊，你们家的一个房子， 嗯， 我就开个小私塾， 嗯， 你要把你们那个祠堂拿出来，我就开个小学堂， 嗯 啊，视环境大小，我如果说都没有，附近就是贫穷的孩子怎么办？我大树这边，我把这嘎着窝底下那一卷圣人像打出来一挂，啊，我树根底下我就可以当课堂，圣人像在哪儿，哪儿就是课堂。 嗯 啊，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穷先生， 嗯， 你收的也就是穷弟子，你给不了钱怎么办呢？六礼素修你少不了， 嗯， 第一样， 这六样就 腊肉你得给我， 啊、 你不吃肉不行， 就是、荤素搭配， 哎，荤素搭配 得有荤的， 芹菜你得给我。 哎， 没有菜吗？ 为什么一定要是芹菜呢？是看中它里面的粗纤维对身体好吗？ 这个吃起来肯定好，但是呢，这腊肉炒芹菜肯定是个好菜啊！ 哦，是这么配的，是吗？ 但是呢， 哎，哦，这六样仨菜还行， 但是它这里头有讲，腊肉是让学生们是吧？寒冬腊月苦读 哦，这 激励你准备腊肉。你要知道我要为什么要你腊肉， 嗯， 寒冬腊月苦读， 嗯， 是吧， 嗯， 芹菜在学习当中学业要勤奋 哦， 啊，要勤奋 跟勤这个谐音啊， 哎， 嗯， 还有一个桂圆， 嗯， 那 桂 圆嘛，贵在坚持， 嗯， 学习要圆满， 哦， 也不要半途而废嘛， 对， 要坚持到底， 哎，坚持到底， 嗯， 啊，桂圆， 嗯， 还有莲子， 嗯， 莲子呢，这个心是苦的， 嗯， 啊，所以你要苦心钻研， 苦心钻研， 嗯， 那你不能说这吃不了苦不成， 晚上熬夜会上火，喝点莲子也， 哎，喝点莲子也吃好，是吧， 嗯？ 还有一个红枣，啊，红枣就是早日红榜提名。 哦，这个好，嗯， 对对对， 这就是你学习的最根本目的， 最终的目的嘛， 对对对， 是不是？但是怎么样达到这些？还有一样东西， 嗯， 红豆， 红 豆，红 豆 也叫赤豆， 嗯， 要有一颗赤子之心。 哦，不是代表相思， 赤子之心，嗯，这个赤子之心谁提出来呢？就是孟子提出来的。 哦，孟子， 嗯， 哎，我们做人要有一颗赤子之心。 啊，为什么要赤子之心？小孩子他的心他是去掉名和利的，他对所有一切只是凭自己喜好，我喜欢我做，我不喜欢不要了， 嗯 啊。但是我们成人以后赤子之心越来越少， 是 怎么办？我们都是以名以利，有名吗？有名我做，没名没名你给我钱，没钱没钱来，没钱我也不做了， 就我就没空，我就不 哎，我不就这事儿就拉倒了。所以说，在逐名逐利的年代，孟子提出，人人要回归赤子之心， 是是，太需要了。 所以说，这六样学费啊，这个看起来简单， 非常有讲究哈， 都是大家买得着的啊，到超市就买。 其实也不贵哈， 也不贵。 穷苦孩子，你去就是表达一种尊敬师长的这种礼仪，你不能空手去学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呢、 这个、 也很便宜。 学费呢，实际上在以前六礼素修就收这一次， 哦、 徒弟们拜师就这一次，是吧？你这个今年拜师了，我明年还拜吗？不是明年再拜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可能你老拜。所以你想，这个学费来讲就是象征意义的。 哦，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但是孟老师，实际上这个六礼，它，从孔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都存在了啊。六礼说、这个东西，我们在《礼记》里都能看得到 啊、 都有记载， 都有记载。 因为我是在想，这孔孟、孔夫子、孟夫子他们所在也在我们老家山东嘛。这个桂圆、龙眼干，它这是南方水果，它怎么就？得到了也有点难度， 这个 是不是、 龙眼干倒是不是啊、就是它是桂圆， 桂圆啊、 倒是啊，所以它这个其实六礼里头六样东西，你说有没有说我换了六样，我把某样换了、都可以，这是按老师自己定。 哦，也可以换， 你可以换啊、老师，因为你就像文杰说的，我这没有没有怎么样、我凑够六样嘛。 对， 为什么凑够六样呢？这是为什么要六礼？你七礼行不行？八礼行不行？ 也 对不对？ 可以吧？ 也不行 啊！六 能多必须 六， 你少一样，说给你五礼行不行？也不行 哦。 六礼就是 六礼就是六礼，你不能给我少一礼。为什么呢？不能多也不能少。因为我要教你六样本事。 哦，是因为这个？ 那就儒家提嘛，礼乐于射书数嘛。那六，我教你六艺啊。 哦， 你学哪样本事，你得给我交一样学费嘛。 那 哎， 那是不是他学这也是六年呢？ 那倒不是，一日为师，终身 是吧？ 这是终身的 哦，不管 是的， 不管你几年。 儒家的学习讲终身之学习 哦， 你只要进了这个门，你就是终身一辈子学习了。 好吧，好吧，真的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哈。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殷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那些传统的拜师礼。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给我们进行一起互动哈，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了哈，有的是老听众，直接电话都写上来了，干得漂亮！希望大家下半时段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漫步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十二门徒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ww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 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19点32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殷超。 大家好，我是文杰。 欢迎各位， 非常积极主动哈。 行，态度很棒，点个赞。 态度很端正、 对，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呢分享的是这个传统拜师礼的这些特点跟文化背景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嘉宾哈、 孟子第74代玄孙，中国当代世学文化的创始人孟凡嘉老师。 欢迎孟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 那开始我们下半节目之前呢，我们来跟大家还是插播一条夏伯渝先生登珠峰的最新动态。那么根据前方传回的消息呢，夏伯渝在当地时间5月10号上午10点左右离开珠峰 C2 营地，向 C3 营地进发。那么经过了6个多小时的攀登，在16点左右达到海拔7162米的 C3 营地。那么期间上升的海拔高度呢是将近800米。在 C3 营地休整后呢，如果天气条件允许，他将在明早出发奔向海拔8000米的最后一个营地 C4 营地。那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也会持续关注，为您带来最新的消息。下面时段呢，我们还是在开始节目之前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二道互动题目啊。在中国呢，古代特有的一个面向对方哈、表示崇高敬意的跪拜礼叫做什么呢？九拜啊，就是说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社会人哈、在不同场合所使用的规定礼仪呢一共有9种。那么呢，我们的问题就是下列4种场合哪一种跪拜的规格是最高的？第一个，皇帝拜天啊，这个是吧，你像我们电台北边就是日坛公园啊，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礼仪的使用的场所。第二个，儿子拜父亲啊，这也没得说是吧，儿子拜亲爹，这你规格高点也说得过去是吧。第三个，学生拜老师啊，这个孟老师已经说了那么多讲究了哈，还得带礼物，所以说规格高好像也对。第四个答案就是都一样 这是一道送分题哈。所以说呢，欢迎各位依然是通过这个没有新浪微博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哈。 对，一看这超哥就是北京文艺广播的老人哈，还在微博时代。 对，我差点要说成好哥会说话了，你知道吗？因为上午这是我的节目，哎呀，好吧。好，那刚才我们既然说到酒拜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中国古代的跪拜礼。那么问孟老师啊，古代在什么时候要行跪拜礼？就跟刚才您说的，这个现代我们这个鞠躬拱手礼就可以了。那在古代为什么要行这个跪拜礼？还有就什么时候必须要行跪拜礼？ 这个跪拜礼啊，其实来讲，古代行跪拜礼是非常非常的 常见， 普遍，非常普遍。我们现在人不理解，为什么不理解？打宋以后你就没法理解了 啊！ 宋以后 为什么？ 我们只有桌子和椅子了。 哦， 唐，唐之前那时候没桌子椅子，那时候来席地而坐， 哦， 全是席，一进门脱鞋上席，鞋得搁外头。 那现在说的这个入席是不是也是、 也是这样 啊、 所以说这个入席以后，你想入席、如果说这个主人比您级别高，或者说是师长，或者说是人家长辈 上座， 人家在不，他不会，他要是大礼他会迎你啊， 哦， 他大礼他会到那儿迎你，他不是大礼的话、他会坐在那儿等你。 哦， 你作为晚辈，作为下级，作为下属，一进来了，你想这脚也脱完鞋了，然后进来了以后，人家在席上都是席地而坐着，怎么样？要行礼，您不能站着那坎儿行素礼，嘎给人鞠一躬。 哦，站着这叫素礼 啊，素礼嘛，那你不跪嘛，就是素礼鞠一躬，那不给你打出去。 对， 说什么事儿也没戏了。 而且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刚孟老师没提到，其实就咱们古代啊，说是那个席地而坐哈，它实际上不是跟咱们现在似的盘着腿坐，它是跪着，对，它是坐在脚后跟上面啊。 所以它跪坐呢，就是当他要行礼的时候，一般都是跪拜，就是他当见到你的第一面，人家是坐的那个地方，就是跪坐在那儿了，你也要跪坐，一跪下来先行礼叩首，叩首完了以后。接着跪坐嘛，你就该回到你自己的席。那席现在不是桌子，桌子是大家围着一圈坐， 对，上下座， 上下座 这样一分、 以前是一个人一个小桌，就咱们那个小茶几，每个人一个小鸡啊、一个小鸡啊，你就回到你的这个小台面上，这小台面你在后面坐好，如果说是人多的话，他一般的在主位的两侧啊，像小燕子的尾巴是燕蝶式尾巴排开，排开两侧， 还燕蝶式是排开， 就排开嘛，你得把这入口让出来、入口为什么让出来呢？是因为可能要从这里给你 上 菜， 跟咱们现在有个菜单 什么呢？还有可能主人要招待你音乐欣赏舞蹈和音乐，你要不是燕蝶式，不是那种岔开，直的，两个跟筷子似的直的。下来这么排是干什么呀？商议事情。这个诸侯开会，王公大臣开会，商议事情，大家是面对面的， 整整齐齐的排着。 你要是宴议，你看像《礼记》里头有一篇叫宴议啊，香饮酒议。宴议的时候，大家都是像为什么排开以后，把那个前面最外面的空场空出来，大家就可以有各种的音乐和舞蹈的表演。 你看这太讲究了哈，这个就从这个坐席上也可以能看出来在干嘛，是在谈事儿，正经国家大事，还是说轻松的、 所以他是这个跪礼嘛，他是很常见的。 就一来一看这阵势就知道是个什么局。 对，知道是个什么局。 所以你如果像我们现在都坐桌子上了，这哥们儿一进来上来给你扑通跪倒了，给你磕一头，那吓坏了得。 什么情况啊？ 对吧？ 行棋。 所以说现在的跪礼现在是很少见了。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我知道的啊，跪礼基本都存在于家庭里头。一般呢到比如说到三十晚上。 还有结婚的时候拜。 结婚的时候拜双方父母。 警察跪拜。 对，警察跪拜。然后有时候到三十年，像三十晚上有时候对自己的父母啊，有时候拜拜自己祖先，都是要行跪拜礼。 行跪拜礼。 对， 这个时候因为家庭里头他没有外人了。 而且我还观察到像在我们老家山东那边，他是这个殡葬的时候 会常用这个跪拜礼，比如说可能我的父母去世了，有很多宾客们答谢的时候，这个儿子是要跪下来来感谢各位的。 对对对对， 嗯，对， 这个呢就是以前也是根据周礼中记述的，这个当时呢必须要有这个跪拜礼。跪拜礼呢当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尸体的尸为尸。 嗯 啊，尸呢大家就一有时候一看到这个时候觉得哎呦很瘆得慌啊，这是不是诈尸了这个。不是，尸什么概念，比如家里的爷爷死了 啊， 去世了，谁来做这个尸呢？啊，这个尸是人扮演的 哦， 家里的长孙。 哦， 长孙要扮演去世的爷爷，坐在这个礼位上，大位上，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所有人向他行礼。 嗯， 他这个时候代表的是爷爷。 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长孙尚小的时候，你想一想，这个爷爷去世的比较早，孩子还孙子还很小呢，他也要代尸位，我们尸位就餐，这个话怎么说是吧？他就是他坐在那坎儿，一动不动。 嗯， 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是我？ 嗯， 有时候大家就看这家孩子有没有教养，这家孩子有没有礼，从这儿能看得出来。 嗯， 所以对扮演师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和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大家是非常重视的，是要通过学习。 嗯， 专门在礼记里有专门学习这样的。所以这是在记忆里头，就是祭祀的记忆里头。还有四义里头，这里头会记得很清楚。 嗯 啊， 那为什么殡葬这一块的礼为什么要这么讲究、这么隆重呢？ 对，殡葬比较重这个礼。 对， 我们可以说吧，现在我们丢失很多东西呢，是因为我们对祖先没有一些敬畏啊。后来发展的很多是火葬。是吧？ 嗯， 当然了，我们其实也不现在啊，在现在社会不，我们也不提倡这个土葬。 嗯 啊。以前都是土葬， 对， 现在很多这个台湾的还都保持着土葬。 嗯， 是吧？为什么？它是有一个科学依据，是吧？什么叫这个能说的科学依据呢？以前一个人去世以后，他会在家里头灵堂里停放三天。 嗯 嗯， 停放三天才下葬。 嗯， 为什么停放三天下葬呢？因为有很多人死是一种假死。 嗯， 他看似是死了，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在一天以后他又活过来了。 对， 古代这个医疗水平有时候不是很准。 所以你知道这个有时候经常会有，就是为什么说以前古代有很多奇怪的现象啊，诈尸啦什么诈尸，这个本身假死了，然后他在棺材里敲棺材，他已经被棺材里敲棺材， 嗯， 他发现他又好像活了，其实不是，这是假死。但是中国的就是咱们从医学角度上，他有这样的，所以他一般停留了以后，看看是不是真的人去世了， 嗯， 那然后再去。当然这些是以前的这样的一些俗礼了，咱们就不要去再去、 嗯、 去回忆它了哈。 对对， 因为这个时代也在发展，社会也在发展，是吧？我们更多的注重一些跟现在生活和我们现在人应该能掌握的一些礼仪，我们逐渐让这些礼回归回来。 对对对，像古人哈、古人四大礼嘛、入学之礼、成人之礼、婚姻之礼。然后就是这个去世的时候殡葬之礼、对对对、对，反正入学礼，总之呢，在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以前叫入判礼。 入判礼， 入判礼三点水加一个一半两半的半 哦，入判礼 ，入判礼， 对， 入判礼就入学礼是吧、然后这个成人礼嘛，就冠义嘛，是吧？冠义就是小孩子就作为成人了。是吧？冠义， 我们都知道啊，咱们中国人其实很讲究尊卑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多的礼仪讲究、步法等等这些。那么皇帝呢，比臣子肯定要尊卑；老师呢，比学生要尊贵。当皇帝是学生，臣子是老师的时候，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孟老师， 这个事儿呢 是 这样， 是还照那个礼仪去走吗？ 这事是这样 调整， 在这个。台湾啊，原来有一个玉军先生，爱新觉罗玉军先生。 嗯， 玉军先生呢，他在台湾开了个玉子门。当年呢，49年那个时候，国民党呢就从大陆撤退的时候，从这边撤退，他去了那边，然后他开设了一个玉子门，在那边教传统文化。 嗯， 玉军先生培养了很多学生。他为什么在台湾开这个呢？是因为他本身是皇子。 嗯，晚清的时候呢，他就是皇子， 有这血统。 他皇子呢，他在这个宫廷里的，在国宫啊，在皇宫里干什么呢？他做的是伴读。就他从小就在这个皇宫的这个学习， 嗯， 随着教育这个学习，然后呢，等他大了以后呢，他就不出宫了， 嗯， 啊，他作为亲王，都说不出宫了，他就陪着那个小的这一代的这个皇子们去学习， 继续干他这个事儿， 继续干这事儿，所以他这一辈子从事也就教育， 嗯， 哎，所以有那个他这个玉子门下来的有很多很多，他培养的这些先生，这些先生现在也都现在七八十岁了。 那他这个职业能叫帝师吗？ 这应该不是，他这是伴读， 伴读， 对，他是伴读， 对，他这个也不是。所以我跟他的一些学生啊，这些学生来讲，其中有的都是我的老师，那都七八十岁了。我们有时候跟他探讨这个问题啊，探讨他们曾经跟我讲过，不管是不是皇子， 嗯， 你进到这个学堂， 嗯， 你拜的是谁？ 嗯， 你拜的是圣人， 嗯， 没有一个皇帝能大过圣人。所以他对老师行礼，他是行的是对圣人之礼。老师做的，就刚才我说，为什么让孙子去代替爷爷做那个师位？ 师位 啊，你看，别看刚才我讲的跟这行没关系，其实是有关联 的。对对对， 以前是有一个叫替，就是当他成葬礼的时候，那个替就是师位。 嗯， 当这个师老师这师成师位的时候， 嗯， 我可是替的是圣人。 对， 哦， 你拜我，你拜的是圣人。 对， 哦，那么这个时候就跟你在这个世间你的职务就没什么关系了， 就没什么关系。就像什么以前的先生哈，有先生有两样东西， 嗯， 他是不撒手的， 嗯， 你看那小帆布包啊，小布包一裹，那里有两样东西，他是永远不会少的。 什么？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戒尺。 嗯 啊，戒尺 用的 提醒，哎，睡着了，啪打一下睡着了，提醒。第二一个戒尺干什么呢？他写毛笔字儿，压着纸，啊， 镇纸， 哎，镇纸。这戒尺有很多很多功能， 哦， 啊，翻书，哎，戒尺也能翻书， 哦， 啊，现在书翻译一下。 对对对， 戒尺是不能少，是吧？戒尺上面写着自己座右铭，写着自己的师门的戒律， 嗯 啊，这个东西拿着时时刻刻我提醒你。另外一样东西是圣人像， 嗯， 一个画轴。 孔 子的圣人像， 哎，对，您刚才说了，只要哪儿挂像， 哎， 哪儿就是学堂。 他这个学堂的位置就是我在哪儿啪往上一挂，这就是学堂了。 嗯， 你拜我吗？你看圣人像在这儿呢。 嗯， 所以说以前的先生，他的不在乎在什么位置，所以孔子为什么杏坛开讲啊？ 嗯 嗯， 找棵大树底下搬块石头，我就给你讲课了。 嗯， 是吧？学生们就是随便找附近。嗯，你找石头也好，找树荫里也好，我的声音绝对够你听得见的。 对， 哎，就这样子。 您这么说让我想起来西南联大那会儿了。 哎，嗯，对，差不多。那个，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基因都是从那个时候继承。 对对对， 文人的基因嘛，都是从圣人继承下来啊。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帝师，您再给我们说说这独特的这个职业呗，帝师。 帝师， 我觉得这是个很考验中国人的智慧的一个。概念是吧？就像刚刚孟老师所说的这个 帝师呢，实际上来讲，从我们感觉啊，他并不是说完全说培养这个皇帝，他其实很多皇子他在幼年的时候，他不光是太子， 嗯， 他有很多很多皇子都要在皇家的这个寺院里头。你像咱们故宫， 嗯， 故宫从这个东华门一进去以后，立刻向右拐。向右拐的有一个，这有一片这个场子，现在它是古器物部所在之地。当时我跟这个器物部这个老师呢，我们经常在这活动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是唯独在故宫里头跟其他建筑不一样的。为什么？ 嗯， 故宫里头其他所有的建筑都是琉璃瓦，都是黄顶，对吧？ 嗯， 唯独他那儿蓝绿顶。 嗯， 哦， 为什么蓝绿顶？就是告诉你，你是皇子，你进来你跟普通孩子是一样的， 嗯， 你想进入到琉璃瓦黄顶的地方吗？ 嗯， 学习。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士，他先得成为士才能成为皇子，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所以 先得成为士， 你当然得成为士。 就是您这士学文化的 士学文化、 嗯， 士有两个讲啊，一个是咱们说文解字里讲， 嗯 啊，士就是这个战士的士啊， 嗯， 这个士逗号士也。什么叫士和士也呢？ 做事情的事。 嗯， 士大夫他的事是一定要做事儿的。 嗯 啊，你为什么呢？这个《周礼》的《考功记》里头写的非常清楚。 嗯， 坐而论道，谓之王公；坐而行之，谓之士大夫。 嗯， 你看，你必须得是做事， 说得很清楚。 你做事儿，你才是士大夫。嗯、你不是做事儿的，坐而论道，咱俩就是砍，那、嗯、咱是王公大臣。啊， 对对对， 那是不是是的？是的、 啊，咱们是王公大臣。 然后《说文》里， 《 说文》里头还有一个字，就是这个"士"加了一个单立人旁 啊。对， 哎，这也是"士"， 是 我们叫出仕途， 对，仕途的仕， 走仕途。这个"士"是什么呢？出去为官， 嗯， 出去做公务员。 嗯、 说这个《说文》里头，这个"士"逗号学也，你看。你要想去做官，你要想去出去去走仕途、 嗯、 一定要通过学习， 得有文化。 所以论语子张这里头啊，这一篇里头就说子夏就说了，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嗯、 是吧，你这个你要是想这当官当得好，你必须通过学习、 嗯、 那你学习学得好了，一定要出来去做官、 嗯、 所以孟子非常有意思啊，把这俩事，肯定会有人问我，这俩事有什么区别、啊？ 嗯、 你看，人孟子在《滕文公》这篇里的下里头讲，第一个是没有单立人旁的事、 嗯， 第二个是有这个单立人旁，说士之士也，士大夫的士和这仕途的士，士之士也，由农夫之耕也，什么意思啊？ 嗯、 如果说士大夫，你成为士大夫啊，要想去出去做官。走仕途、 嗯、 就好像农夫去耕地一样， 嗯，一点一点来。 你见过 都有一个， 你见过农夫有不下地干活 的吗？就是一个对应关系，你是这种人你就必须干这种事儿。 就是你能上，你是农夫，你能不下地干活吗、 嗯、 你有一天不下地干活，你地里就长草， 是、 嗯、所以要 勤没办法 的。对对、 哎、所以说这个 哎呀好吧，这个孟老师肚子里的东西太多了哈，我们这不是一个小时能掏出来的。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们第二道题互动答案呢、 嗯、 就是最后一个都一样、 嗯、 所以说呢刚才跟大家提示了、嗯、这是一道送分题。那么哪些朋友中奖的话，我们会在后面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也很有意思、 嗯、 是电影《师傅》的主题曲、 嗯、 那我们今天呢再次感谢孟凡佳老师、 嗯、 感 谢 您 做的节目， 谢谢孟老师、哎、也感谢文杰、 嗯、谢谢大家、 哎、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这个收听。稍后 谢谢大家、 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我是英超，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风吹一面如吹不散你眉头，待花开万物苏，你的嘴先干出，我知道你不想变得如此敏感，太明白太清楚人生的过往，雨水落你身上，也落在他肩膀，滋润了那泥土，也滋润你的伤。秋天到撒金火，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8号至5月11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国运十足的赢。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